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从上个月的11月21号到这个月的下旬，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是一次为数不多的关于李苦禅的大型展览，展出了李苦禅的180件大写意花鸟的精彩之作，也构成了一代美术宗师李苦禅的艺术人生。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场展览开始说说李苦禅的人生故事，也来聊聊齐白石和李苦禅之间珍贵的师生情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李苦禅本名不叫李苦禅，他原本叫李英杰，是山东高唐县李齐庄的一个贫苦农家的子弟。李英杰自幼有2个爱好，一个是武术，另一个是绘画。家乡的世界是地上有野兔跑，天上有黑鹰飞。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小就爱画花鸟，以大地为纸，树棍为笔，随手涂鸦。李苦禅高中的时候开始正式学画，后来又只身到北京求学，考进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西画系。那个时候李英杰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只好落脚在慈音寺，靠舍粥棚里的粥来果腹，夜里还要拉人力车来维持生计。有个叫林一炉的同学看他生活的实在太困苦了，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苦禅。苦字取自佛门四谛的第一个字，禅字是说李英杰这位同学非常擅长画大写意画，很有禅意。李英杰听了这个名字觉得起得很好，就欣然接受了。我们都知道李苦禅是齐白石先生的学生，不过他到北京后的第一个老师却不是齐白石，而是徐悲鸿。李苦禅最开始是跟着徐悲鸿学油画的，徐悲鸿就把他带入了西画的世界。但后来一方面因为油画的材料太昂贵，另一方面李苦禅对传统艺术非常酷爱，他就决定同时学习中国画。1923年，24岁的李苦禅跑到北京西三道栅栏6号的齐白石家登门拜访。一进门他就开口说，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道您能不能收我。我还是个穷学生，也没什么见面礼孝敬您，等将来我做了事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齐白石见穷学生求学心切，当下就同意了。齐白石话音还没落，李苦禅就急忙行了拜师礼，学生这里给老师叩头了。从此李苦禅成了奇门的第一位弟子。虽然成了齐白石的徒弟，李苦禅的生活依然还是很苦，他还在拉洋车，如果赶上哪天生意好多挣了点钱，他才可以抽出一个晚上不拉车，而是到齐白石家里去学画。有一次李苦禅跑到八达岭去写生，带的干粮吃光了，身上有1分钱没有，只好讨饭吃。在回京的路上他饿倒在了路边， 幸亏一位好心的车把式把他架到马车上拉回了北京城。李苦禅为了生存和求学，学习宋代的范仲淹，每天熬上半锅杂米粥，凉了就用筷子划成三块，每顿饭吃其中一块。在学校上碳化课，每个学生都发一个馒头，是用来当橡皮沾化坏了的碳化的。李苦禅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画，绝不让一根线条出错，才可以省下馒头当饭吃。齐白石知道李苦禅处境艰难，从来不收他的学费，还经常留他在家里吃饭，送给他画画的颜料。在齐白石的精心栽培下，李苦禅的画技突飞猛进，他时刻牢记白石老人的教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画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1925年从国立艺专毕业之后，李苦禅成为了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后来又应林风眠的邀请到杭州艺专当起了国画教授。他结了婚，生活也逐渐稳定了下来。提起李苦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画，可是回望抗战岁月，京华遍地英雄辈出的乱世，李苦禅也是一身傲骨的一位铮铮硬汉。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李苦禅积极参与救国运动，他的画室也成为了各路抗战义士的避风港。日本宪兵发现了李苦禅画室中的秘密，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28天。在狱中，李苦禅喝辣椒水，坐老虎凳，但他面对酷刑绝不招供，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才被放了出去。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代国画大师李苦禅，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说起李苦禅的艺术风格，有人说李苦禅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国画宗师，是因为他以书入画，凭借几十年的碑学功夫写出了浑厚拙朴的线条，让人一眼就可以识别出这是李苦禅的画。李苦禅一生都在练习书法，据说直到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还在临写颜真卿的《画赞帖》。正是由于他对书法的深入研究，才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书画同源的概念具体准确地表达出来。前头我们还说到，李苦禅学画一开始学的是油画，西洋绘画的功底对他的国画实践也很有帮助。他大胆利用西画的造型原则来改造中国画，又没有丢掉传统写意画的笔墨原则。李苦禅的方法是先用铅笔或毛笔外出画速写，收集形象素材，体验自然气息，再用水墨技法把这些速写进行整理，把笔墨注入到他在大自然中捕捉到的形象当中。在这次国博的展览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展览的第一件展品，面积超过22平方米的巨幅《盛夏图》。这幅画3米多高，横长接近6米，巨大的尺寸让参观者一进入展厅就被吸引住了。这幅画用的纸是4幅丈2匹的宣纸接在一起的，盛开的荷花、山石和水鸟构成了一幅精彩的盛夏景象。那这幅画是怎么来的呢？李苦禅84岁那年，文化部下达任务，要给中央美术学院的4位教授各拍一部教学片，就是在镜头之下，李苦禅创作了这幅代表性的巨幅绘画。他还在画面上题书：祖国日趋昌盛乃余之愿，祖国古称华夏，炎夏之际荷花盛开，乃作荷塘集景。 展览上还有一幅巨幅绘画叫《浸竹图》，同样是展出的重点作品之一。这幅画又叫《墨竹图》，是李苦禅83岁的时候为人民大会堂画的。这幅画的画纸是3张丈2匹的宣纸拼接起来的，尺寸也不小。李苦禅用大笔饱蘸浓墨，两只手一起握笔画成，还写了题跋：胸有气节方可写竹。再比如另一件展品《松鹰图》，鹰是李苦禅反复描绘的一个题材，尤其他晚年画的鹰特点塑造更加突出。画面中鹰的利爪就像是钢钩一样紧扣牙石。松鹰图里面的5只雄鹰浑身浓黑，就像是钢铁铸成的雕像。每只鹰虽然在用笔和造型手段上基本相同，但丝毫没有雷同的感觉，姿态各有不同，但又都带着不怒自威的神气。李苦禅笔下的花鸟世界也同样精彩，一幅晴雪就是他梅花题材的代表作。李苦禅早期的画作经常以松、竹、梅、兰、菊、石、荷花、八哥、鸬鹚以及雄鹰等作为题材，他用自己独到的审美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了许多形神兼备、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那为什么晚年的李苦禅画了那么多巨幅的大画呢？因为对于他来说，画幅越大就越能够自由挥洒。李苦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气魄才是大写意，这种画只有我大中华才有。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大家聊了李苦禅的画，接下来咱们说点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李苦禅先生除了爱画画，他还有一个大爱好就是戏。他自幼习武学戏，到后来成了京剧票友，又和戏曲名家们交游颇深。他还给众多的梨园弟子们教画，又为书画弟子们说戏。有人就说了，梨园名角监视书画的不在少数，像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等等都很爱好书画。但是涉足梨园又交游如此之深的书画家却不是很多。李苦禅童年时代就很喜欢家乡山东高唐的庙台戏，后来在北京求学期间又迷上了上派武生的始祖尚和玉先生的大武生戏。有段时间，李苦禅每天天黑之后就偷偷翻墙出去看戏，后来他还正式拜在了尚和玉先生门下学戏。上世纪20年代，李苦禅在画画之余还坚持吊嗓练功，经常到前门的老爷庙跟票友们排演练戏。他模仿流派的唱腔吊嗓子，引来了不少路人驻足。武生表演中的站桩、走台、起霸等基本动作，还有戏曲《铁龙山》《回荆州》等回目中的一招一式，李苦禅都请尚和玉先生言传身教，他自己也下真功夫苦练。在李苦禅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台，还可以当作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李苦禅与尚和玉先生可以说是师友情深，尚先生经常去李苦禅家里探望他，还没进门就来一嗓子：“苦禅在家吗？”因为有功夫在身，他的一声问候那可是声如洪钟，往往会惊动了附近的邻居。为了练好京剧《铁龙山》这段戏，尚先生把自己的上台行头借给李苦禅，让他在台下练习的时候使用， 还花钱雇了四个跑龙套的给他陪练。因为这场戏的表演需要头手脚并用，还要做不同的动作，身法反转腾挪，几趟走下来非常消耗体力，四个陪练身上都跟浇了水似的，李苦禅的袄子脱下来也能拧出半盆子水来，可见他是有多用功。上世纪三十年代，李苦禅受邀到了杭州，在杭州国立艺专教中国话，他又结识了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盖叫天本名是张英杰，而李苦禅的本名是李英杰，这两位英杰相遇真是有英雄相见恨晚的意思。李苦禅也经常登门讨教，俩人相互切磋，也渐渐成了好友。后来李苦禅响应蔡元培先生以戏曲加强美誉的号召，把京剧引入了杭州艺专的国画教学中，他还自筹经费创办了校内的业余京剧团，请师傅来说戏，也和学生们一起粉墨登场。艺专的师生都夸李苦禅是文武全才，在画院留下了一段梨园佳话。李苦禅也有过正式登台演出的经历，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左联组织的义演活动中扮演过《霸王别姬》中的项羽。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杭州艺专的业余剧团演出过剧目《白水滩》，李苦禅扮演的是十一郎。196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时候，学校工会剧团上演《群英会》，62岁的李苦禅戏瘾不减，亲自扮演赵子龙登台亮相，宝刀不老。梨园老友李鸿春先生这么评价李苦禅的戏曲表演，说他在台上非常认真，一招一式处处到家，绝不潦草马虎，一看就知道是学过练过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准地方有准谱，一板一眼是有条不紊，中规中矩，是那么个意思。所以每当李苦禅串戏的时候，很多梨园的同行会前来观看，大家想看的就是他那股子认真的劲儿。晚年的李苦禅虽然演不了戏了，但雅兴却是不减当年，他结识了萧长华、张君秋等一大批梨园子弟，还有曹禺、焦菊隐等影视演艺界的名家，著名京剧武生袁金凯、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等人都在书画方面请教过李苦禅先生。1980年，北京人艺恢复演出老舍先生的经典话剧《茶馆》，曹禺先生就邀请了李苦禅到首都剧场观剧。1982年，李苦禅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大为赞赏，主演李连杰和剧组人员闻讯后还专门拜访了李苦禅。李苦禅先生逝世之后，后人在为他举办的纪念活动中也常常回顾他在戏曲方面的成就，比如说1993年在纪念艺术大师李苦禅先生逝世10周年的活动中，主办方就组织上演了李苦禅生前多次参与演出的大武生戏《铁笼山》。2009年纪念李苦禅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在多地巡回举办，组织者又在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了传统经典曲目的演出，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也让人想起了李苦禅笔下豪迈洒脱的书画作品，打通了两个不同的艺术天地。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故事。说起来，李苦禅的儿子李燕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大家很熟悉的相声演员徐德亮还是他的徒弟。前两年李燕先生就和徐德亮一起合写了两本书，分别是《李燕聊李苦禅》和《李燕聊齐白石》。 在书里，李燕回忆起父亲带着他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的情景。1952年，白石老人92岁，我1943年生，那时候我9周岁。跨车胡同15号，人鱼贯而入，藤椅上正中间坐着一位仙风道骨的老先生，那显然是白石老人。两厢宴别翅排开，那都是徒子徒孙，他的家里人。回忆起自己的父亲，李燕有更多故事了。前头我们说了不少李苦禅先生早年生活的苦，而在李燕的回忆中，父亲后来生活好了，就更想着别人了。1925年，李苦禅学成毕业，3年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的教授。他到了杭州，一下子从穷学生变成了每月领300大洋的教授。自己的生活没问题了，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生身上。李苦禅听说有个叫李林灿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直接找到教务处说，从我的薪水里扣。多年后，这名学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担任副院长。他也把这段往事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李安说，现在人们动不动就称自己是艺术家，而他的父亲画了一辈子，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个教书匠。多年后，他的学生仍旧怀念讲台上的苦禅老师，往那儿一站，声音朗朗，幽默风趣，走下讲台，父亲同样是见谁都能聊。国立杭州艺专坐落于西子湖畔，窗外就是湖光美景。李苦禅饶有兴致地在湖里养了两只鱼鹰供学生写生，但西湖是公家的地方，不允许放鱼鹰，父亲就跟巡警说，这是为了让学生好好画画。后来关系处理好了，巡警不但不阻挠，还帮着他想办法，说这样吧，我上岗的时候啊，您放着，换岗了赶紧把鱼鹰弄回去，千万别被其他人发现了。后来大家都说李苦禅会拉关系，但李燕说那其实是没架子，别人问他，苦老，您怎么跟谁都能聊，也没点架子呀？他总说，我不会摆呀，一个庄户人家跟谁摆架子呀？李燕说自己很有福气，这辈子跟父亲不仅是父子关系，还有传承关系。父亲教他画画，更教导他要立画品。父亲有句话，后来李燕也经常拿来教导晚辈，人必先有人格，而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那今天关于这场纪念李苦禅先生的展览，还有李苦禅先生的人生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